當你係境外啊嘛，係中國人或者中國政府唔當香港人係中國人啊嘛。如果唔係嘅話，香港人點解唔可以參選國家主席啊？如果中國人嘅話，香港人應該可以參選國級一個 人大 或者係 香港人大都唔係直選啦、 啊。呢個或者係政府嘅官員㗎，你畫一條路俾我聽，我點樣去選呢、這個 考公務員、 總理咧？啊！我點可以選到呢個中國嘅總理咧？你俾條路徑俾我睇 咧。你咪去做參選香港參選人大咯。咁、啊、你做咗人大代表，咁你呢個總理就係人大選出嚟噶嘛？咁你做咗人大代表。 唔係根據中國嘅憲法咧，你係以共產黨為首嘅聯合呢、這、一個少數民主黨派啊嘛，係咪先？以共產黨。 唔係中國嘅憲法咧，就話即係共產黨會領導呢個國家，咁、啊、就冇話個總理一定係共產黨黨籍。 係理論上係， 理論上係。 咁但 係 如果按照實際嘅情況嘅話，你香港俾張 form， 我想加入共產黨先啦。如果我想做到國家主席，我想做總書記嘅都冇啊嘛。中國共產黨本身都唔收香港黨員啊嘛， 表面上啦， 係咯，中國共產黨係咪先？如果係中國共產黨，你應該要招收港澳黨員嘅一張公開嘅表格，張德江俾我睇到，咁我就認知係中國人啦。咁、如果唔係嘅話，我哋自己要搞香港共產黨啦，係咪先？如果咁講法嘅話係， 好休息一陣，下次翻嚟。 你要活生生，就要聽花生。你而家聽緊嘅係 xkpeanut.com， 我係劉耀少。